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上次啦，即系讲卡拉 OK 文化啦，建咗20多年啦，咁由唔识过圣诞节到识讲识过圣诞节，最紧要消费咯。卡拉 OK 嘅模式越做得越大，消费越高。咁啊，点为之消费越高咧？就系氹下啲女开心，咁啊有人走嚟咧就卖花噶啦，送支花俾女朋友啦。咁啊敲门，咯咯咯嚟到攞啲花。咁啊，嗰个女啊送花俾我，跟住好啦，花送完之后，跟住又入公仔啦，系嘛？送公仔啦，咁又冧下你，喂大佬，即系咧，即系广东人啊，或者香港人，我上嚟消费，我唔系氹你开心噶。以前咧去卡拉 OK 咧，就条女氹你开心啊，希望咧有下文。咁而做到中期啦，唔好讲而家后期啦，系你啲麻甩佬即系氹条女开心，系啊，送花啦，咁又拆账噶嘛，买束花出个门口拆翻几多俾佢，系咪啊？又要送咩啊？啊夜晚唔食饭，因为咧就情愿嚟食你呢度食啊！啊啲妈咪同你讲啦，嗱想办法刺激佢消费，咁啊早啲嚟啊嗰样嘢。咁以前去卡拉 OK 咧，就系你9点几10点钟先黄金时间噶嘛，即系我哋都系啦。譬如好似去卡拉 OK 玩啦，啊，咁啊通常嚟讲就食饭啦。如果有啊帮衬得两三次有熟嘅女仔，咪打个电话俾我哋，今晚喺边度食饭嚟啊？食完之后上去啦，去咯。跟住咧就啲人出嚟啦，买烟啊，啊卖雪茄啊，啲男人啊咁，无非就是。俾消费主义做氹个女仔开心，那个进化程度，咁我哋就睇下个现象就系咁。而大陆嘅女人，香港人系好受欢迎嘅，吓、啊、除咗你多钱之外，啊，即系对佢哋嚟讲啦，仲有一个好简单嘅啫。香港人系相对温柔啲，冇咁粗鲁，又唔会打你嘅。即系有个别事件啊，拳打脚踢冇，好少喐手，比较尊重女士，顾女人嘅感受。所以咧，好多小姐啦，唔好话小姐啦，好多人啦，女性啦，嚟到南方系愿意结交一啲香港男性，包括出嚟做嗰啲。而香港好多嫖客就要讲出嚟搵女到啦，啊，要搵啲土嘅。即系咧比较土味重啲啊，吓啱啱落嚟冇几耐啦，啊表面上啦，实际唔知咧，或者生得丑样啲啦，佢哋成日都一个哲学嘅，呢啲人啊干净啊，咁其实最污糟就系呢啲咁嘅香港人咯，啱唔啱啊？咁啊可以话埋我嘅，我阿哥话头，啊我哋系扑街咁，我失老三话头， 就是这样。啊，那不要讲我去卡拉 OK 做什么啦，现象是这样。啊，甚至到最后尾去到东莞那些呢，基本上就即是所谓十八岁除晒衫的啦。有台湾人的地方就除晒衫。入队玩一轮就除晒衫在这里真做。咁而卡拉 OK 呢，譬如好似我熟啲啦，深圳啦。尤其沙咀添啦，楼上本身有晒房㗎啦。你呢度傾得掂條女，快餐唔好话咁过夜揽住瞓啦。呢度傾得掂條女喂啱喎，你哋啲人唱歌一系就厕所搞掂。一系呢就上高俾间房你收返多少，咁上高搞埋跟住落返嚟。就影影條女再搵第二个。咁所有嘅当时嘅卡拉 OK， 即係深圳计呢，原则上附近呢嗰间卡拉 OK 都会有宾馆又好，酒店又好啦，形式啦，形形色色啦，其实都係做你哋啲嫖客啦。咁上去玩啦。咁而呢消费几多就條女氹到你几多，然后拆账。好多女呀，好多妈咪呀成。而啲女呀同妈咪嘅关系好简单啦。你落咗嚟做工厂有成，即好似有鸡头咁。喂，我想搵啲钱我卡拉 OK 搵人你帮我你嚟啦，咁拆账。你俾几多少钱佢拆账俾个妈咪。係咪个妈咪有底薪，但係主要就靠拆账。女就係你每晚实际所得计条数俾妈咪嘅啫。今日好肚㗎，跟住着晚礼服。跟住越低胸越好啦。乜都露晒最好更好。咁最紧要就係讲嘅。当越来越高级嘅时候呢，啲女一米六五就梗㗎啦，25岁留下就梗㗎啦。即係话出嚟做靓女係要25岁留下，而且係一米六五以上嘅要求。行路要经过训练，嗰啲所谓 model 级。后尾远即係更加演变得多啦。喺卡拉 OK 里面呢咩都见过。係咪去隔离即係为咗条女啊，我见过香港人直头走过隔离争女，人哋叫咗佢迟嚟冇 book 条女啊，再争女我又见过。啲人呢好似听肥兵讲啦，烧银纸尤其台湾佬嚟由门口嗰个字派派到入去，系人都派。啲台湾佬最犀利。咁而当然啦，讲受欢迎就台湾佬同香港人啦。因为香港人就斯文啲冇咁豪，台湾人当时呢开始返大陆呢做生意呢，嚟呢啲地方呢即係呢暴发户冲派派得劲。咁而呢饮酒啦，又饮啤酒，跟住又饮威士忌，饮布兰迪，好少饮煎酒嘅，饮 XO 嘅环境，开始係饮白酒高粱呢啲跟住呢就饮嗰啲叫做叫乜嘢白酒古棉醇啦、呢啲开始饮呢啲即饮酒饮返佢哋传统佢哋嘅酒，即係个扁扁又啤酒。因为啲女唔饮得啤酒，第一啤酒肚，第二呢饮咗成去厕所水好高唔饮。我见过有一晚呢，我哋喺平湖一间卡拉 OK 里面呢，我带住个朋友呢，因为我唔饮得，我唔饮酒。咁去倾生意，我个朋友同我挡酒，同条女可饮咗32支细啤酒。哇真係劲，睇到真係好好厉害。饮酒每一晚都醉，啲女都辛苦。又饮啤酒威士忌白兰地 XO， 跟住改转跟住饮白酒。饮白酒跟住呢就饮芝华士，咁好叻㗎啦，咁沟红好叻嘅威士忌又沟。沟汽水最好㗎啦，咁扬州沟七喜咁芝华士呢沟绿茶，哇发明咗千奇百怪嘅飲法。后尾呢红酒入到去啦，咁学识飲红酒啦，牛飲唔係咁样嘅。 搏命啊嘛！你即使你叫佢慢慢饮，佢都唔肯啊，系咪啊？拆账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个妈咪成间房啊，同订房嗰度拆账，所以妈咪一入到嚟，哎，唔好讲嘢，就攞嚟自怼几杯先吓、啊。而香港人好多啊，又沟女女，明明你俾钱买佢噶啦，你都仲要佢沟，变咗。沟妈咪，沟部长，沟经理，好多香港佬嘅吓，呢啲大女嘅沟呢啲，佢觉得呢啲咧又饮得又玩得，啊又啊起码唔系出嚟做，其实佢嘅过程都系出咗嚟做，然后爬上去呢啲位噶啦。但系好多香港人喺度一厢情愿，喺度成，咁啊后尾。东莞发达啦，个个咧就深圳消费高，就去咗嗰边，咁亦都令到中港车车牌咧系直租嘅，因为咧蒲王啊、啊香港咧豪情啊啲咁嘅杂志咧，有啲叫鸡杂志咧吓，咁啊 Benson 熟啲，咁咧就边度接人，几多个上到嗰间卡拉 OK， 咁咧就包你食饭，包你揼骨或者卡拉 OK 啊啲女咁样。以前咧，佢卡拉 OK 就好早嘅，即係好晏嘅，九點幾十點都大把女。而家唔係咁噶，而家竟然係七點鐘鬆啲咧。唔好話而家啦，即係早幾年啦，即係一二年之前啦，基本上係要同你同佢哋鬥早噶，因為咧靚嗰部分出嚟咧，香港人咧上去蒲咧越來越離譜。是要 book 定女啊，几多点啊，早啲去啊，八点前去揀女。如果你过咗八点，根本上你都冇咩女可以揀。嗰阵时大陆嘅黄色事业广东省係可以红到咁㗎。咁你话有啲当官嘅咁点啊，其实之前做节目都讲过啦。当官嘅唔使呢啲场玩嘅，黄咗好扑街㗎嘛。係咪佢哋有斗㗎。吓、啊、亦都有啲喺卡拉 OK 特登扯女过去呢啲，咁后屘严打咗啦，东莞严打咗，即系讲后期啦，讲两节啦，卡拉 OK 其实讲唔到几多，都系嚟噶啦，系咁简单啫嘛。后屘四周围，即系习近平上台之后，严打得好紧要，咁咧过百条女、两百条女嘅情况冇咗啦，点咧？依然有女叫，就系、是、你要个妈咪。就喺隔篱咧，就吹鸡啦。咁啊，跟住揾啲女过嚟，可能嚟亲都系嗰十个八个俾你拣，拣完佢就走噶啦。吓、啊，仲有好贵，越来越贵。点解？揾唔到食。咁啊，将佢既然揾唔到食啦，怀念你啲人都系上嚟叫鸡噶啦，你都系揾女噶啦。咁啊，将佢哋嗰个平时咧就晚晚有台坐嘅，变咗一个礼拜坐三晚嘅，咁啊，将佢哋嗰个疲费咪转嫁消费者咯。所以有啲人做节目啊，讲话东莞啊，乜啊，新常平啊，唉，嘥气啦，系咪啊？而打严打之后。好多嘢，深圳基本上死城，即系有段时间啦，而家都有复兴嘅，后台够硬咪得咯。但系都系女少噶啦，咁啊变咗好多人咧就走咗去惠州，惠州玩。咁啊东莞咧就暗啲咯，唔可以明做咯。咁咧就去咗东莞玩，变咗越走越远，去卡拉 OK 要越走越远，即系咧。男人都系犯贱嘅，点解要卡拉 OK？ 要饮住酒，揽住条女喺度一齐唱下歌，先有 feel 啊嘛，系咪啊？咁我见嘅卡拉 OK 由一三五二五八三六九五八过千啦，吓跟住两千，啊最后尾接触咧就系一条女过夜就两千蚊。是啊，两千蚊。咁呢个就係我见到卡拉 OK 嘅现象囉。又有部长，即係上个礼拜讲嘅，有部长跟住有妈咪係分开喎变咗。 系咪啊？即系经理啦，跟住就变咗又点歌嘅 DJ， 跟住有少爷小姐，衍生咗咁多嘅嘢吓，而系逢年过节，而最后尾后期咧，即系冇冚得咁犀利嘅时候咧，一年十二个情人节，每一年嘅即系我哋叫好简单啫嘛，二月十四号情人节，其实咧由白色情人节三月十四，应该就灰色情人节，即系每一个月嘅十四号都有情人节，都有藉口俾你送嘢俾啲靓女，系噶，啊靓女，除咗呢样嘢之外，啊七夕啊，哇圣诞节啊，多到不得了，咁啊越来越贵，咁诶。冇办法啦，水涨船高，咁诶，同埋而家豪华大场基本上系极少噶啦，因为咧枪打出头鸟，你摆得喺度就怼你。呢一节讲到呢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。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